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八千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2005年，英国女王参观故宫文物展，对其中的大型玉雕山子会昌九老图很感兴趣。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作品呢？ 会昌九老图选用和田青白玉，玉雕山子通高145厘米，最宽90厘米，最大周围275厘米，造型以山水人物画九老图为蓝本，再现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等九位老人于唐会昌五年在河南洛阳香山龙门聚会的情景，也有人称之为香山九老。清乾隆年间，乾隆的母亲作寿也在香山，于是乾隆将一幅九老聚会的画作进行了修改，亲自监督做出小样，再将小样发往扬州，由扬州玉工于乾隆51年制成。九老是指的白居易、胡果、吉娇、郑钜、刘桢、卢桢、张浑、李之爽、释如潘等9位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隐居于香山，乐于清淡，过着悠哉悠哉、远离世俗的生活。玉雕采用了镂雕、深浅浮雕和阴线刻纹等多种手法，以琢成四面通景的山水人物图景。山子风景秀丽，有层叠的山峦、苍劲的青松、潺潺流水、羊肠小道。在如诗如画的山水中，九老或下棋、或抚琴、或漫游，怡然自得。山子正面在山下雕2位老人立于木桥之上，一童子肩负包袱尾随其后。在山腰秀丽的亭台中，两老正在对弈，一老雨中观战，其乐融融。亭侧一童子烧火煮水。在近山顶的石壁上阴刻篆书古稀天子4字铭，旁有会昌九老图5个字，亭下部有乾隆丙午年制年款。山子背面在山下有两人边走边谈，山腰上一老人盘腿而坐，手抚弦琴尽情弹奏。 另一老人和童子在旁倾听，为琴声所陶醉。山顶悬崖绝壁处刻有乾隆皇帝的七言诗。山子左侧，在石崖下面，一老人手扶童子头顶，远望青山绿水，似为美好景色所吸引。山子右侧，一老人手持龙首杖徒步登山，一童子手捧圆盒随后，整个构图富有诗情画意和浓厚的生活气息。玉雕琢技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那古稀天子铭乃乾隆亲笔御题，把自己与图中古稀老人联系起来，可见他对这件玉雕作品的钟爱。玉山子是一种圆雕景观，雕刻时先绘出平面图，再进行雕琢，因而常以图命名。清代以前的这类作品较少，以树木、山石为主要题材，造型矮小。山石的雕琢以钻法为主，往往留有孔状或坨状钻痕。清代，特别是自乾隆朝开始，由于玉材来源充足，玉山子体积较大，在设计上集山林、泉瀑、建筑、人物为一体，题材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山水胜境、吉祥图案，追求一种绘画意境和笔墨情趣。工艺上，透雕、圆雕、浮雕、阴线、阳线、抛光诸技无所不用，使山子臻于无巧不失、无工不精的登峰造极的境界，宛如立体画卷。正如郑新淼对女王所言，大型玉雕《会昌九老图》如果与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比起来，那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大禹治水图山子和会昌九老图山子一样，都是由清大内造办处依据乾隆的意思主持雕刻的巨型玉雕山子。乾隆40年左右，在新疆密尔代玉矿开采了一块重逾万斤的巨型玉料，这样的无价之宝自然是要运往京都进献给朝廷的。新疆民众先制造了一辆数丈宽的铁车，有几百匹马近千人推拉，历经千辛万苦，日行5里7、8里，四轮升脚千人扶，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运到京都，行程共计8000多里。用这样一块玉料雕刻什么呢？乾隆这个御痴委实动了一番脑筋。作为一个帝王，用这块举世罕见的玉料作为载体，表白自己施法古代圣贤之心，博取明君的名声，并以此显示国力的强盛，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于是他想到了大禹。大禹是我国传说中的一位治水英雄和圣明君王。远古时代，中国广大地区水患频仍，给华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大禹为制服洪水，亲自调查水情，带领民众治水，终于消除水患。此后，他继顺统治天下，成为夏王朝的首位君王，也成了一个传颂千古的圣贤英雄。在乾隆皇帝亲自筹划下，以清宫内珍藏的宋人所作的大禹治水图画轴为蓝本，由宫廷玉器巧匠设计画成纸样，再在玉料上临画制作蜡样，才将料石由运河送往扬州着制。从乾隆46年始至乾隆52年完工，整整6年，花费银两以万计，用工达几十万人次。乾隆53年，玉山子运回紫禁城，安放在乐寿堂的嵌金丝山形褐色铜柱座上。最后，由造办处在山子背面雕刻了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和方印。整座玉山子从采石、设计、运输、雕刻到刻字，安放完毕，一共用了10年时间，总工程量约为15万个工日。大 禹治水图玉山子高224厘米，宽96厘米。它着力如风，重山叠嶂，流泉飞瀑，遍山古木苍松，洞穴深密，通体立雕。尤其是从山路到山腰，悬崖峭立，道路崎岖，蜿蜒曲折，松树挺秀，灌木丛生。玉山子上一共雕刻了14组人物，其中有老翁孺子，也有强壮青年，有挥锤的石匠，也有咀嚼的农夫。他们或身着布衣，持锤开石，以绳索运送树苗，用木杠粗绳撬拉巨石，或赤膊上身，卷起裤腿，咀嚼挖土，开通道路，形象生动感人。整座玉山雕琢细致，制作精湛，造型逼真，人物毛发毕现，栩栩如生。玉山正面中部山石处刻乾隆帝阴文篆书五福五代唐古稀天子宝十字方玺，玉山背面上部阴刻乾隆皇帝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诗，下部刻篆书八徽茂念之宝六字方玺。乾隆七言诗功垂万古德万古，位于谁福亲仰视，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毁，以及自铸诗文和印均由当时经部工匠朱永泰镌刻。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既是中国各族人民力量和智慧的结晶，又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和无价之宝，是清代玉器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中国玉器工艺美术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大型玉山子开始并鼎盛于清代，仅乾隆31年到乾隆53年，短短20多年中，除了大禹治水图玉山子和会昌九老图玉山子外，乾隆还亲自督导过问宫廷造办处，雕刻了秋山行旅玉山子、南山积翠玉山子、云龙玉翁等数件千斤以上的大型玉雕，这无疑标志着清代玉雕的高峰。但是说起大型玉雕作品的创作，我们可以追溯到元代。蒙元时期，征伐、搜狩、宴饷是三件国家大事，许多军国大计都是帝王亲贵在觥筹交错的热烈气氛中决定的。蒙古族酷嗜豪饮，因此祝酒的酒海也极大，帝王御宴规模更是惊人，因此所用的酒海更大。大明殿中本有一口可祝酒50余担的木质银果漆瓮，但这毕竟是件木质东西。元世祖忽必烈遂降旨雕琢一件大玉海，以玉海盛酒，供朝廷宴饮之用，可算一件前所未有的国家重器了。根据元始世祖记载，至元2年12月，独山大玉海城，敕至广寒殿。广寒殿是元时建在大都北海琼华岛山顶上的一座宫殿。陶宗仪《辍耕录》中记载了元时广寒殿中玉瓮的情况。广寒殿在内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瓮。忽必烈将玉海置放在玉榻前，足见其珍视程度。独山大玉海高70厘米，旁深55厘米，口135至182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重约3500千克。用河南南阳的独山玉雕琢而成，色呈青黑，杂以白色斑纹，并带黑色斑点。器口 颜貌起伏，腹部外隆，胎壁甚厚，造型雄伟硕大。外壁捻着装饰，为波涛之中的海珠、海马等瑞兽，形象丰满，体型巨大，极有气势，可盛酒30余担。在元代玉雕作品中，实属一件杰作，在中国现存的古代玉容器里，也是最大的一件。元王后独山大玉海数百年间，遭遇了一系列传奇性经历。先是明太祖下令拆毁元代宫殿，唯独留下了广寒殿。然而万历七年端阳，广寒殿突然倒塌，大玉海被运走，传说后来又遭劫，从此流失宫外，难觅踪影。到了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在《金鳌退史笔记》中记载说，在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发现了玉海，但清廷并未在意。直到乾隆十年，风雅好古的乾隆得知玉海已经成了真武庙道士腌菜的菜瓮，遂命以1000两银子从道士手中换回。朝廷重器竟沦为道士厨中用物，令人颇多感慨。值得庆幸的是，玉海安然无恙。独山大玉海收归清廷，让乾隆大喜过望，命工匠4次修缮，并搬运到北海团城承光殿中安放。乾隆14年又专门在团城上建造了玉瓮亭，将玉海陈设于亭中，配以汉白玉雕花石座。乾隆自己还做了玉瓮诗和玉瓮歌等3首，序文一篇，刻在玉海腹内，又命翰林40人各赋诗1首，刻于亭柱之上。乾隆御诗及序文概括了这件巨型酒器的形状、纹饰和来历。序文写道，玉有白章，随其形刻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铸酒30余担，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做菜瓮，命以1000金1只，仍置承光殿中。独山大玉海原来是有底座的，但随着玉海的辗转颠沛，底座早已不知去处。近来有媒体报道说，在北京宣武区的法源寺发现了一个玉座，相信就是独山大玉海的原配底座。此说假如当真，那真是件幸事奇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玉雕行业通通归为国有，计划经济的模式与这个行业的经营特点和发展要求产生了诸多矛盾。比如原材料中的赌料，是不可能有哪个玉雕厂敢于涉足染指的，一旦走眼，哪个决策者能够或者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呢？翡翠有赌料，新疆玉石也有赌料，特别是一些大型巨料，表皮被石皮包裹起来的叫石包玉，自然是赌货。而一些大料巨料表面看上去也许不错，但内里的肉究竟如何呢？有无白脑、杂质、柳裂，特别是放炮开采出来的山料，爆炸带来的内伤有时从外边看不出来，但一上坨子，玉料沿的内伤迸裂，风险是很大的。民营企业个体作坊则不然，输赢盈亏都是自己的，自己对自己负责，赢了皆大欢喜，栽了愿赌服输，较量的就是个胆魄和石料变料的功力。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玉雕几乎没有很大的作品。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介入玉雕行业，这才继清代之后催生了一些玉雕大作品的出现。我的朋友李东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参与过巨型翡翠作品《炎黄之根》的制作，嗣后又参与了巨型翡翠作品《万世师表》、翡翠作品《宝岛台湾》的制作。这几件巨型翡翠作品的投资商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了解从始至终的过程，并且参与策划了其中的一些事情。李东参与创作和制作过巨型翡翠作品， 他和弟弟李红联手创办北京东瑞红源玉雕厂后，便一直酝酿着要制作一件大型白玉作品。2005年，哥俩几经周折，以90万元的价格从新疆购回一块重达 3.17 吨的白玉料。料很不错，白度和油性都令人满意，价格也算是很便宜了。两个人日夜在琢磨着用这块料出件什么作品，也请了些业内人士参谋。恰在此时，上海东林寺的管理机构正在国内寻找一块可雕白玉观音的玉料，听到李东这里新购进一块，便找上门来，看过之后马上拍板，就用这块为东林寺雕一尊水月观音。这算是委托定制，不存在任何销售风险，何况人家给的价也合适，李东李红兄弟俩自是分外高兴。东林寺要定制的白玉观音是一尊慈塑观音的仿品。1955年，北京市西城区定福大街西口在搞建筑施工时，从地下发掘出了一尊观音瓷像。观音头戴宝冠，宝冠上有小画佛，额头宽阔，双目微闭，端庄慈祥，气质高雅。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神态非常优美。经过专家的鉴定，这是一件元代景德镇窑青白釉作品。这种姿势的观音一般称为水月观音。观音上身穿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及衣裙上是连珠璎珞，手腕戴臂串，全身装饰十分繁缛。通体是青白釉，釉面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敲之声音如磬。这种青白瓷有玉一般的温润晶莹，被人们称作假玉器。这尊水月观音变成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用白玉雕刻着国宝级观音瓷像的仿品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挑战。玉雕的体量比原作大很多，瓷像高67厘米，这尊白玉雕像高170厘米。制作完成之后仍有两吨多重，如何出神入化地传达出原瓷塑的神韵，又美轮美奂地体现玉质的特点呢？李东集中了一批能工巧匠，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能否成为新世纪一座非常珍贵的大型玉雕精品，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新疆玉矿，由于现代化机械手段的介入，许多超大型的玉料被开采出来，有些质地好的便被称为玉王。玉王是怎么出山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